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83集，交易。白玉堂看到一旁天尊一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里轻轻地晃着一个九中口大小的翡翠玉璧。 这是什么？ 哦，用来测凶吉的。妖王啊，当年故意让白姬族的人偷走的宝贝。 故意被偷走？ 白姬族的预测能力跟算命差不多，等于是一种技术。而银狐族的预知能力呢，却是一种天赋。不过白姬始终不肯承认这一点，他们坚信自己一族的天赋并不比妖狐族差，于是跟踪了妖王一阵子，发现他总在用这个玉璧做推算。 哦，妖王是故意让他们看见的。 我当时就看见他呀，一直在玩这个玉璧，也知道有人跟踪，不过几天之后玉璧就不见了。 白玉堂伸手拿过那枚玉璧看，一面是凶，一面是吉。 这个是怎么就糊弄了白姬族100年的？ 知道为什么白姬今天上岛吗？ 他上岛之前用了这个玉璧，结果是吉。 嗯，如果不灵他也不会带在身边。这个白姬和我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个虽然长得一样，可不是同一个人。可见这玉璧啊，至少传了一代人了，没准更多。 闻言，白玉堂疑惑地看着这枚玉璧。 可是一直带着表示是准的，为什么这次突然不准了呢？ 谁说不准了？白姬为什么偏偏挑今天上岛啊？上了岛，进了洞，却连瞄都没去变通天的洞里瞄一眼。 哦，他用这枚玉璧算的是变通天死了没？ 他估计是早就算了变通天今天死，所以等到这一天才动手。哼，可他却没想到，也应该算算自己是哪天死。 白玉堂失笑，将玉佩还给了天尊。天尊美滋滋揣怀里了，找到了妖王遗物，他心情还是不错的。这时邹良走了出来，将准备去泡澡的林业火拽住，又看向展昭和白玉堂。 那个女的说要跟我们做一笔交易。 这是传说中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呢，还是又要搞什么花样？ 众人走到了军帐之中，那个黑衣人已经醒了，面罩被摘去，样子普通，30来岁，没什么表情。那个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叹了口气，抬眼看走进来的几人。展昭拽了张凳子坐下，白玉堂在他身边坐了，疑惑眼前这个阶下囚有什么交易可以做。没记错的话，叶知秋说他是屠杀恶虎岛居民的主谋之一，200多条人命呢，拿什么来换？林彦火决定先八卦，于是抱着奶罐子跟进来，一会儿再去泡澡。邹良对那女人一点头示意，有什么就说。 我真名叫柳心月。 闻言众人都一愣。 没错，我就是心月楼现在的楼主，我也不是博阳王的妾室，这身份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如果你真的是心月楼楼主啊，我觉得一会儿就可以直接把你斩首了，都不用等包大人来审问。 柳星月笑了，看了看展昭。 展大人性格如此耿直，实在不适合官场。 哪个官场来判你也活不了，恶虎岛200多条人命够你死很多次了。 那些人他们本就不该存在于世上，我只是做分内事而已。 柳星月笑容之中带点嘲讽，众人都嫌恶地看着眼前这个样貌美艳却是异常心狠手辣的女人。黑水婆婆继续摸着小蛇，悠悠开口。 和尸体接触太多了吧，所以有臭味。 哼，新月楼本来是隶属朝廷的，帝王无情啊。 说着柳星月摇了摇头。 新月楼坏事做尽，还不是拜当年的皇帝所赐，现在改朝换代了，江山稳固了就开始杀功臣，我只不过是收钱自保而已，真要治罪就去找伯阳王吧。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耐着性子听了半天了， 说到重点了没有？ 你不是要谈交易吗？ 你们不想知道吗？那个莫大人是谁？海神是谁？以及你们要怎样才能打赢这场仗？一湖岛上的居民究竟是什么人？还有当年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听起来还不赖。 只要你们答应不杀我，我就告诉你们一切你们想知道的。还有，我不怀疑赵普可以打赢这场仗，可是无论你们怎么跟莫大人的人马交手，想要毫发无伤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告诉你们莫大人的秘密。 众人都不说话，看着他，柳星月笑看众人。 怎么样，虽然我杀了很多人，但我也能救很多人，我就要我的一条命，很划算的交易。 柳星月得意洋洋地说出了交易的要求，他告诉众人真相，然后众人饶他一命。这里两方面人，一方面是邹良率领的军兵，另一方是展昭所在的开封府，一家是负责打仗的，一家是负责查案的。柳星月死不足惜，他说出来的线索能救人，但是如果就这么跟他做了交易，总觉得便宜他了。恶虎岛上的人怎么办？就这么放他一命，怎么跟叶知秋和罗英、罗渊两兄弟交代？展昭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就算他不表态，在场的人也清楚他的立场。但说实话，柳星月也没指望跟开封府达成这桩协议，他把筹码压在的是赵家军的身上。众人都下意识地瞟了一眼邹良，赵普没在，这里关节最大的就是邹良，而且身为左将军，邹良从未踏足过江湖，对于他来说，减少损失，打赢胜仗，保住赵真的江山才是他的职责。左将军声名在外，雅郎又狠又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于一个打仗的人来说，百十来条人命算什么？柳星月就见邹良无表情的脸上，双眉稍微的往上一挑，眼神也松动了几分，似乎是在盘算。柳星月就笑了，他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对于邹良来说，这一笔交易是合算的。邹良端着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的时候对柳星月点了点头，柳星月又去看展昭，展昭微微皱眉看了邹良一眼，柳星月又跟邹良确认了一遍， 将军能做得了主？ 这里是军营，自然做得了主。 柳星月略得意地看了看展昭，展昭伸手拿了桌上的巨阙站了起来，转身出军营。白玉堂看着展昭出门，倒是没跟出去，而是靠着椅子继续坐着。天尊眨眨眼也没动弹，靠着帐篷门继续看热闹。黑水婆婆依然闭目养神中，林业火抱着奶罐子眯起眼睛，最后也转身跑出去了。柳星月一笑，邹良叹了口气看柳星月， 你要说的最好让我觉得得罪朋友也是值得的。 自然。 展昭和林业火出了军帐，就听到身后脚步声，两人走到帐篷外大概十步左右的位置突然停下，身后追上来的人差点撞到两人，赶忙停下，就见是邹良经常带在身边的陈副将。陈副将跑上前就拽住展昭和林业火， 那什么 将军是？ 只是陈副将话没说完，展昭就问林业火， 你跑出来干嘛？ 我找个地方泡澡啊。 展昭望天表示无话可说，于是转身溜达回去了。陈副将就见展昭一闪到了帐篷外面，搬了把凳子坐下，大模大样的开始偷听。陈副将不解， 就见林焰火还要走，赶忙拦住。 那个将军肯定有计，不会就这么答应那个女人的。 那个当然呢，他怎么可能那么蠢，那么败人品。 那展大人没有不高兴啊？ 怎么可能，又没人抢他吃的，他才不会不高兴呢。 说完，林焰火抱着罐子跑了。陈副将回头看了看靠着帐篷偷听的展昭，以及四周围几个一脸茫然的士兵，感慨果然展昭只是长了张看起来很老实的脸而已。同时也感慨，对于林焰火来说，泡澡竟然比这么惊天动地的秘密还重要，不服不行。眼看已经达到了目的，柳星月就开口告诉了众人那个历经了几百年害得八族列岛几乎灭族的秘密。首先是关于刑天昊的传说。刑天昊的事情的确追溯到盛唐时期，其实八族列岛只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岛而已。在那一带的海上海况复杂，有人的岛屿达到几百上千之多，而且异族众多，又有不少江湖高手或者江湖匪类聚集起来占领岛屿，渐渐就形成了一伙规模庞大的海盗。当时这些海盗大肆抢夺海上船只，最后朝廷无奈派出了战船与海寇厮杀，一场海仗打了好几年，损失惨重。听到这里，众人都纳闷，原来一开始一切的发展都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邪魔，也没什么歪门邪道的巫师，只是朝廷派水军灭海寇这么简单。然而几年海战打下来，损失惨重，朝廷这边也消耗不起，稍微一停，海盗又开始猖獗起来。就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巫师，这个人就是白鸡族有记载的最早的一个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